出来没有用， 没有效果。 啊， Paul 就接着说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到底那个小家伙身上发生了什么 ？So full of dreams 啊，当年心怀着梦想。他指的就是当年童年的那个自己、啊， 当年的小孩子的自己。对、 啊，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嗯 啊，沉浸在这个讲述当中。好、嗯，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一句连读。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说 What happened？To that little dude， 为什么要说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What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很奇怪，对，所以 what happened 就是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 whatever happened to somebody 就是哎，那个东西在最后发生什么了？怎么感觉有一天消失了，我们都没注意到？然后现在在哪儿呢？所以这个就是英文就会加一个 ever， whatever happened。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很难，就是拐个弯让你理解。可是你要记得，就是他们两个用法不一样。What happened 是具体的。Whatever happened 就是诶当年不是特别火吗这个东西，然后发生什么了，怎么突然 就有点那种究竟的意思， 对，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What happened to it， yeah， 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里也就是那个用法，就是那个小孩一种小伙子， What happened， whatever happened to him， 到底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个呢他的发音是 whatever， OK， 连读了 whatever， whatever happened 的这个的省略， whatever happened toto 我们弱读成 t， OK， 然后 that 的 t 省略，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little 的这个 t 的音我们就浊化了， little little dude， 所以这第一句就是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第二句是So full of， 这里 full 跟 of 我们连读 full of， 然后 v 的音就省略了。So full of dreams，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好，我们来跟着连读啊。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So full of dreams. So full of dreams. So full of dreams. 对，所以整个连起来一块就是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So full of dreams. 对 ,full of 结尾的其实都不用，我们就直接完全彻底的省略。Full of dreams. 把 love 读清楚就好。 对, 对 就这么，你待会儿可以听一下他的发音。So full of dreams, 就 full of 就可以。 Full of, full of 就好。Full of dreams.、 嗯、 好，这句也不太难哈，不太难。Rachel 就开始长篇大论的就来了啊。 对，他就说 I don't care about the little dude。 我才不在乎那个小家伙呢。 I can't, I cannot listen to any more of this。 他终于说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听下去了，我没法再听了，我都受够了。 I can't listen to any more of this。 对，然后听一下他这 cannot， OK， 就是为了加强，他把他说的特别清楚。 I cannot listen to any more of this。 但是喋喋不休， 对， 唠唠叨叨的在那说了十几个小时， 对，然后说是不能 ，OK， 就是我没这个能力了，我听不下去了。然后后面就说 ，You know, the only person who would wanna listen to this is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他后面说那个精神病医生啊，精神科医生啊，还说的特别大声， 对 ，mental health。professional， 对，就是精神科的医生。 对， 唯一想听这些东西的是精神科医生，好吗？ 嗯哼。And then it's only because they get paid $100 an hour。 其实精神科医生也不想听这些。 对， 但是他们要听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报酬， 对，他们一个小时100， 所以他们才要听。 对， 你以为精神科医生想听吗？ 对。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你知道我听你说这些东西，我能挣多少钱吗？ $2,000. 我可以挣2000块，你知道吗？ And do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把这些数字给算出来的吗？ Figure out 就是算数。 对，这个时候就算数。 哎， While you were talking， 就是在你的叨叨叨叨叨的时候，我就自做数学了，我都把这些都算出来了。 我都算很清楚了，对，因为我没在听，我脑子就只能想别的。 好，我们来看，真是哈，真是这个。 他就说，这里其实就爆发了 ，right？ 然后就说 ，Do you know how much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这段话就是我们下一个的这个连读 第二句哈，看难不难啊？ 应该还行。不算难，有一点长而已。所以他说的是，因为 Rachel 呢，他有一个发音习惯，就是 do you， 他喜欢发 do， OK， 一般我会跟学生说你别这么发， OK， 可是 Rachel 就是比较，大家说话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律， okay? 风格， 他就会说 do， OK， 所以我们就这次学他的方式， do， OK，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这里呢。could 跟 have 我们就发 could have 结尾的 v 也省略 could I could have made 后面呢 listening to 我们就弱读成 t listening to you 所以其实这句话里面呢就只有开头的 do you know 这里 do 然后后面 could 然后最后 to 弱读成 t 剩下的都是正常的发音、 正常的 对 could have 变成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对 这没什么难度、 yeah. 哎您说前面要是正常发 do you know 怎么发呀 所以 do you know 一般一个正常的这个实际发音我们就会发 do you、 oh. OK 是两个音节还会保持音节的数量而且我们中国学生有的学生会觉得 do 特别容易发为什么呢因为中文我们有一个丢东西的丢，然后这个问题是中文的这个丢，跟英文的这个特别弱的弱读丢，还是差 是不一样， 对，差一点意思，所以我不希望出现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用中文的发音，你没法控制，因为它太相似了，所以我就会跟学生说别发丢 ，OK， 因为你模仿不了这个英文的，因为你中文有一个类似的，太相似了，所以你还是分开发成 the you， 而且这个更常见，也可以发 the ya。可是不能发 do， but 这个时候可以，我模仿 Rachel， OK， 好，yeah， do， 哎呦，还模仿不了，还不会， 对吧？就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用丢，对，丢东西了，丢。 哎、Rachel 嘛、哎，是吧？人美嘛，是吧？说话时候嘴巴翘翘的嘛。 对，他就是丢。Do you know how much？ 对，这是第一段。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然后后面 listening to you. 好，所以我们把第一段就是读到 money 这一段 ，OK？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然后就两段连起来。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对，就是这么说的。 以后你就可以问人家说，哎，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儿挣多少钱吗？ 对。